好深了，这窗里怎么亮着？那不是彻夜等候，你为我点的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。我的生存已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尽是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星星就像夜亮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也美，不醉不归。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青翠，当时空尚未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不过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

要看、哦哦、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。 他的心只懂得真实的模样。